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91集，消息。赵普看着跑上楼的刘红，轻轻地啧了一声：“ 你怀疑刘红有问题？ 之前想挑起争端，身边还收了不少人马，有所图谋的感觉。他远离朝廷，按理来说应该是个不热衷名利的享乐官员才对啊，可行为却非常的反常。” 刘红上楼之后，看到双方对峙的局面，就高声阻止：“ 所有人收起兵器，闹事之中严禁私自械斗，违令者斩。” 再看黑道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竟然都收起了兵刃。蛇老怪站了起来，对展昭等人一拱手：“ 既然如此，希望开封府能尽早找到真凶。丁武有重大嫌疑，怎么处置就交给开封府了。” 说完，黑道众人乖乖就走了。刘红也是被闹了个措手不及，怎么这么配合？这年头黑道这么好说话？只有白道众人清楚，能不走吗？也不看看对面楼上坐着的是谁。蛇老怪拽着趴在地上抱着脑袋的黑狮老怪：“ 走了，你干嘛？”“ 殷侯为什么一点没老？好可怕呀。”“ 外公以前是救救我这老头吗？吓成这样。” 蛇老怪拽着跟死狗一样的黑狮老怪往外拖，黑道众人纷纷散去。刘红上前先给赵普行礼，赵普点了点头，笑了笑：“ 流转运使动作很快啊，办事果然得力。”“ 因为永州府最近有太多江湖人，所以下官先借调1000禁军驻扎在附近，以应对突发状况。没想到真的用到了啊。” 众人默默对视，滴水不漏。赵普笑了笑点头，也没多说什么。丁武受了伤，但伤得不重。展昭看着他也挺为难，幽破门那么多人呢，总不能将他们都带去映雪宫看起来，但放着他不管，难保黑道的不会再来杀他。众人商议了一下，刘红表示禁军就驻扎在附近，可以派人将幽破门居住的客栈看管起来。赵普觉得倒是也可行，就让刘红去准备。最后众人都看着丁悟：“ 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？”“ 那帮混蛋想要借机铲除我，没门。”“ 这些人不是你杀的？”“ 没错，我手下是招了少林的晦气，可打起来的时候兵荒马乱的，那几个和尚根本就不是我打死的。”“ 那黑道干嘛要铲除你？”“ 还不是因为……” 丁悟本来冲口而出，但到了嘴边的话又被他咽了回去，最后敷衍了一句：“ 我怎么知道？担心我幽破门太过强大，威胁前门吧。” 说完，丁悟带着人转身就走。展昭皱眉想接着问，不过白玉堂轻轻按住他的手，对他摇摇头：“ 哦，问不出来的，暗中盯着幽破门就行了，迟早会露出马脚。” 展昭心领神会，点了点头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展昭又瞧了瞧自己的手，白玉堂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按着他的手一直就这么按着，也没收回去。展昭也当作没看到，继续被耗子按着。一旁喝茶的姚子玲目光扫过两人放在一起的手，放下杯子叹气。林业火眯着眼睛瞧展昭和白玉堂：“ 小孩子的相处模式。” 林业火正想着，忽然就感觉屁股上被人掐了一把。林业火摸了摸屁股，转脸惊骇地看邹良：“ 啊，你干嘛？” 邹良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说出两个字：“ 赘肉。” 小梁子一口茶水喷出，再看林业火扑邹良身上又打起来了。赵普在一边直摇头：“ 既然事端已经平息， 就算只是暂时平息，但知道天尊等人都在，那些江湖人应该也会消停一点了，众人倒是能松口气。离开了酒楼，众人一起回映雪宫。展昭和白玉堂并排走着，两只手摆动的幅度都差不多，袖子和手背一擦一擦的，带着轻轻的风声。正这时，白玉堂就看到一旁的小巷里突然探头探脑钻出个人来，对他招手。展昭也看到了，笑了，招呼他俩的并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天在酒楼被展昭逮了个正着，于是答应替他们调查槐树胡同和高升客栈的那个小混混包打听。包打听突然出现，显然是打听到了什么线索，展昭和白玉堂就跟着他到了巷子里。 二爷，我这次可是冒了生命危险打听到的重要线索呀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觉得有些好笑，打听什么还需要冒生命危险？ 哼，那一定是有用的线索咯。那高升客栈里头指使你无限映雪宫那个黑衣人找到了？ 没有，他没再出现过呀。 那槐树胡同的神秘人弄清楚了？ 也没。 哦，你是来讨钱的还是来讨打的？ 哎，可我调查到别的了，很有用的。 说， 刚才那个刘红转运时，我之前见过他，他偷偷摸摸的出入槐树胡同好多次呢。 展昭和白玉堂愣了愣，对视了一眼，都皱眉。 他去槐树胡同哪里？ 他很小心呐，我冒了好大危险才调查到，西边里头独门独户，谁家不知道，没牌匾，但是墙根的地方画着朵黑莲花。 刘红和黑莲有联系？ 这黑莲花呀，我之前看到过，前几天呢码头出了点事情，两伙江湖人打起来了，哎，你们知道的吧，还死了几个少林和尚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心中有数，包打听说的应该就是今天这件事儿。 我那天看到从槐树胡同里跑出了一伙人来，鬼鬼祟祟的，都穿着便服，不过都藏着兵刃，于是我就尾随他们到了码头，之后码头就发生骚乱，我就看到这帮人在那打架呢。 他们参与了打架？有没有打死人？ 他们是没有，打架这种事情我也是了解的，那些人感觉不像是在打架，而是在制造混乱。哎呦，似乎是有意挡住酒楼的出入口，不让人通过。 展昭和白玉堂听了包打听的话，大致有了些推测，根据尸体和玄镜大师受伤的情况来看，那天应该是一个高手乘乱所为。那位高手是谁？起码目前还没人看到，但肯定此人就是杀害钱老大和钱老二的真凶，而制造混乱给凶手打掩护的那群人，就是槐树胡同里黑莲那个组织的人。 嘿嘿嘿，这条料还是有用的吧？ 包大厅嬉皮笑脸问白玉堂和展昭，白玉堂点了点头，掏了一张银票给他， 接着打探。 哇，五爷就是大方呀！ 包大厅收了银票，又对白玉堂和展昭笑了起来。展昭见他还不走，就问他： 怎么，还有消息？ 展爷，我刚才也说了，冒着生命危险打听来了值钱的消息，当然还有惊喜啦。不过这只是碰巧偷听到的，不能确定真假。哎，不如这样，收你们一半价钱好了。 展昭瞧了瞧白玉堂，白玉堂抽了张银票给他，还是刚才的价钱，没给他减半。 说吧。 五爷果然爽快，我以后干脆只给你们办事得了。嘿嘿嘿嘿。 包大厅揣起了银子，压低声音： 之前不是说黑道的人是来解除土云峰上的诅咒的吗？之前我们所有人听到的版本都是白月云诅咒了前门为首的黑道，是不？ 嗯。 哎， 不过那天我听到了两个黑道的掌门躲起来讨论这件事情，他们除了要解除诅咒，还想要一样东西。 什么？ 他们要找的是白月云留下来的一份手稿。 展昭和白玉堂愣了愣，白玉堂觉得挺费解。 白月云当年留下不少手稿啊，都看不懂的要来干嘛？ 就是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之前他在白玉堂的房间里就找到不少，他仔细研究过，完全看不懂，连公孙都说白月云的咒文都是用他自己发明出来的符号记录的，别人根本看不懂。 相传白月云所有的手稿都是用天书写的，但是有一本银妖谱是用正字写的，大家都能看懂。 银妖谱？ 展昭和白玉堂听到这名字就觉得此事会不会跟银妖王有关系。 这本手稿上记录了白月云毕生的研究，有无数可以直接置人死地甚至导致王朝灭亡的咒语，另外还有银妖王口述给他的可以改变皇朝命运的一些秘密。也就是说，谁能拿到那份银妖谱，谁就能掌控天下。大秘密吧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